第十四课，你的车是新的还是旧的？一，课文。一，您身体好吗？ 王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 啊，关经理，欢迎，欢迎。 您身体好吗？ 很好。您身体怎么样？ 马马虎虎。 最近工作忙不忙？ 不太忙。您呢？ 刚开学，有点忙。喝点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 喝杯茶吧。 二，你的自行车是新的还是旧的？ 我的车呢？ 你的车是什么颜色的？ 蓝的。 是新的还是旧的？ 新的。 那辆蓝的是不是你的？ 哪辆？ 那辆。 不是。啊，我的车在那儿呢。二，生词。经理，好久，啊，马马虎虎，最近，刚，开学，开，有点儿，有一点儿，点儿。还是咖啡杯车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出租车颜色蓝亮专名关 六练习 一语音 一变音变调 工作动作汽车骑车 还是孩子最近税金 颜色眼色或者火车 二多音节连读 自行车出租车吉普车摩托车 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轻轨电车